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环球时报报道，案中主犯被重判，充分彰显中国政府打击芬太尼的决心，体现一贯秉持对毒品犯罪零容忍的态度。中美保持密切溝通，及時分享情報和交換證據，破案充分體現兩國執法部門的良好合作關係。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多處的相對濕度降至 50% 以下。在正午12點，強烈熱帶風暴拿基利集結在南沙的東北大約47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南海中南部徘徊。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乾燥，吹和缓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早晚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4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95点，跌93点，成交金额5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8点，升0.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17点，升56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9.2跌4.8，美团点评97.5升9毫，盈富基金27.75跌1毫，中国平安93.6跌4毫，长江生命科技1.27升3.7。建设银行6.47升2仙，友邦保险82元跌8毫，石药集团21.4系升9毫，药明生物87.05升2.25，中国铁塔1.68跌4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25，英镑10.048，瑞士法郎7.885，澳元5.378，加元5.931，新西兰元4.972，欧元8.6555。每百日元兑港元7.19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627。日经平均指数报23,330点，升26点。港金现价报13,92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1.83美元，卖出1,492.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而家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车多嘅，而家龙尾就星河名居。另外啦，观塘道去翻油塘啦，近住裕民坊呢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就排翻去牛头角定富街。喺港岛东区走廊方向中环啦，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城市花园嘅，咁就系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龙尾就去到城市花园。喺新界啦，清水湾道去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咧一段挤塞；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景园咧呢一段都系慢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景园呢度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东资料，你谂住去旅行啊？ 唔系，我谂紧将公司业务拓展去中东啫。 吓，中东你熟咩？冇人脉好难噶、哦。 就咁靠我啊，梗系唔得啦。不过嚟紧11月13日，香港贸发局会有中东营商攻略免费研讨会，入面会探讨中东消费市场，仲会分享点样善用线上线下平台接触中东买家噶。 咦？咁我当鱼蛋会唔会都有得谂呢？ 要知道更多资讯，请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嘅贸发局。 那次屋企天花渗水，我找管理处帮手同楼上业主倾，他们很快就请维修师傅检查同整翻好，大家街坊凡事好商量。 那天楼下住户说我屋企厕所渗水落他们度，梗系即刻处理啦，这个是业主的责任，保养好层楼，大家都住得舒服。 想找楼宇渗水的资料，上屋宇署或食物及环境卫生署网页啦。 听歌就要体谅。 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轻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下午三点零九分啊，开始今日嘅骚动音乐。 大门被你紧紧锁上那一下。情绪像快枪崩溃，失去知觉吧。旁人的祝福或慰问，比咒语可怕。提起他都叫你阴影恶化。任你自闭得不肯见光，挡住了落霞。求生那意欲都忘记了吗？流眼泪被同情想威胁你伴侣归家，谁人听见也多么的笑话。逃生出口的一线光，流光了眼泪便能看，囚犯靠你亲手释放，度过了春风秋雨别忘事干。假设再绝望分手已成定案，甜蜜与感动很难忘，怎遗忘 逃离他温馨的眼光。 别再哭， 别再望， 心方法太多种对吧，为纪念太多牺牲太久，哀到那落下，谁施法眼泪竟能够造化。微笑就是门匙，打开那困住你关卡，来临派对要高声讲笑话。 最近有好多咧带俾我哋惊喜嘅啲合唱嘅组合啊！ 期待你明天到来。 呢首简嚟有周国贤 featuring J Dub 嘅《逃生门》门外版。 在条条大路又遇上所爱，寻找最。 之前听过有 J 都王浩仪自己唱嘅《逃生门》， 逃生出口的一线光， 逃出了脆弱变强壮，回忆太重不知怎放，淡化了他的好处便用以放。 仲记得嗰阵时咧 ，J 就话佢听到 demo 系周国贤嘅时候，就喺度谂啊，好想听一个周国贤唱嘅《逃生门》嘅版本啊。 请到梦回头都找不到曙光， 咁于是乎咧就有咗今次嘅合作啦。 别再哭， 咁我就可以同 J Dub 一齐去欣赏下有周国贤版本嘅呢个《逃生门》门外版。 预告下一间我们就会有星期四的回魂 live 出场，是很搞笑的兄妹档来的。 每日去到三点零钟，是不是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 ，Eric 严庭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魂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我哋呢个回魂 live 咧，系啦，我哋又请嚟有两兄妹啊， 女搭， 系啦，有谭嘉仪啦 ，hello， 同埋佢哥哥谭咏麟啊 ，hello， 你好。 系 Alan Tam， 系啦，都系同谭咏麟冇关嘅。你打嚟，喂，要讲即系嗱，因为我都几期待嘅，因为咧，我哋上次同佢两个倾过偈啦，但系其实系未见过佢两个真系现场喺度 jam 音乐啊，等等嗰啲咁嘅嘢嘅。我有少少期待个画面，系啦。喂，嗱，先同我谭嘉怡讲，近排有新歌排台，系啦，今宵多珍重，系啦，呢一首歌有冇难度啊？对你嚟讲， 非常之有难度啊，因为咧，首先呢只歌系陈百强。Danny 哥佢嘅歌啦，咁當時咧要翻唱佢嘅廣東話版本咧，其實哇，心諗好多人都翻唱過，我點樣可以唱到一個即係唔同啲嘅版本咧？咁當然就要靠監製佢哋重新編過啦，編咗個好幽怨嘅版本出嚟。咁跟住佢就叫我唱得幽怨一啲。 但你唔幽怨嘅喎，你個人 我就係唔幽怨，所以佢哋咧。 唔係啊，因為自己明明唔幽怨，但又唱啲咁幽怨嘅歌，我好幽怨。 係啦，所以我就要逼自己投入落嗰個角色度。 係， 所以咧平時拍劇都有幫助㗎，對唱歌。 哦，咁你諗啲咩角色啊？你嗰個幽怨嘅角色，你經歷咗啲乜嘢咧？咁樣。 咁咧就係阿監仔咧又講故仔俾我聽嘛，佢就話嗱，你要想象自己同嗰個人即將又要分別啦。 係。 而你咧亦都有另外一個男人等緊你，你又唔係好想翻去嗰個男人身邊喎？即係講咗呢啲咁嘅嘢。 即係逼良為娼嘅故事。 点解呢一个会系逼梁伟昌嘅故事啊？ 即系佢翻去一个唔系佢自己爱嘅男人咯， 甚至好似逼我出嚟做歌手咁。 好啦，我哋转啲话题啦。 系 OK。 总之就系、是、得唔到爱情啦，嗰个系剧情。 得唔到一个真正所爱嘅人，就去咗一个可能冇咁爱嘅人身边咁样。阿監製講到咧，好似佢自己故事咁，哇！所以我即刻咧就好投入到落去啦。跟住咧，佢咧又播咗好多 reference 俾我聽，就佢揀咗啲咧，成日咧佢同我錄咩歌，佢就會揾嗰類型嘅歌俾我聽，等我去學習嗰個歌手有啲咩嘅唱得一啲細微位可以學得到。 係 OK， 咁佢俾啲咩 reference 你？係都係嗰個年代廣東歌啊，定係邊啲嘅嘢咧？ 就係唔記得咗啦。咁所以咧。都系一啲幽怨歌咯， 系 啦。 咁、哦、所以花咗几耐时间录啊？今次呢首歌， 录咗都三日啊！因为咧呢只歌除咗有呢个幽怨版之外咧、哦，有个开心版，唔系 remix。 点啊？ 你以为唔 知咁样？有啲 rap 添咁样。 有一个开心版嘅， 系 因为咧呢一首歌咧，佢就净系摆咗喺个网上面。 系啊， 咁所以咧。就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係有一個開心嘅版本，同埋有而家大家聽到嘅幽怨版本咯。 OK， 係啊，所以咧要錄完呢個幽怨版，再錄開心版咧，個人咧個情緒又要即刻 switch。 咁佢有冇俾個新嘅劇情嚟咧？做呢個開心版嘅時候， 冇喎，佢哋叫我做翻自己啊，開心啲咁樣唱。 係，咁佢可以做翻自己。 但係呢一首歌本身個歌詞係 係啦，佢頭先講嘅時候，我都喺度諗，咁呢首歌到底係開心歌定係唔開心歌咧？ 係咯，你有冇即係一個研究下咁？ 有啊，我哋有研究過啲歌詞，其實佢都係偏向唔開心。 係咯， 但係放下愁水，今宵請你多珍重。 但係佢呢種好似因為你唔開心先叫你放下愁水嘛。系啦，因为你就饮大咗嗰个状态咯，唔好谂啦，饮啦你， 放下酒杯啊， 唔系，系拎起啊， 拎起啊， 即系嗰种嘅状态。咁边个对于你嚟讲易处理啲啊？你觉得？ 應該是開心版處易處理 的，因為貼近自己本人性格 是咯，容易唱一點。但是呢即自己都估不到，即唱了個幽怨版呢，啲人又同我講話，喂，真係好 sad 喎，咁樣咯，即係呢個自己都估唔到。 哦，咁今日你哋現場唱呢、這個，你想係唱一個幽怨版啦？ 我哋揀咗中間版， 因為人生係矛盾噶嘛。 係啦，好矛盾，呢、這個矛盾版啦咁。 點樣中間法呢？我想問。 因為我哋得一支吉他，所以咧就會有一個 acoustic 啲嘅版本啦。咁、所以就靜得嚟咧，又帶點輕鬆咯。 但我又想問下哥哥啊，係 哥哥今日就會負責吉他。 系啦，因为你弹噶嘛，咁呢首歌你要弹或者编嘅时候，对于你嚟讲有冇挑战性咧？又 都其实 答有啦， 有啊， 定系算系可能系你学吉他都其实是一个必备嘅啦，你都即系预早会一定会学过呢首歌，因为有啲歌系咁噶嘛，即系 Vincent 咁嗰啲歌你系一定会学过噶嘛。 系啊，呢首就系佢拣俾我嗰个其中一个 reference 啊。 哦，醒起啦而家。 系啊，醒起。真系醒起啦！ 系啦，即系通常我啱啱开始学吉他嘅时候，都会弹咗 Vincent 噶嘛，即系我个年代玩吉他嘅人。 Vincent 系咩？ 系一首歌咯。 你翻搵翻嚟听啦。 系啦 。啊，因为呢个系 C 调嚟嘅啫。咁、咧就都简单，同埋如果又要开心得嚟咧，又要有啲唔开心咧，咁啲 chord 就唔可以太复杂啦。但系咧弹落去嘅时候咧，要一粒一粒咁样咧弹出嚟。 哦。 咁嘅时候咧就可以开心得嚟咧，有啲。好似有雨點嘅感覺，好似落緊雨咁樣，但又好開心嘅。 係，咁如果係好唔開心咧，通常個吉他你會點樣形容咧？點樣彈？ 好唔開心， 係用一個咩調會好啲啊？你覺得？ 咁就好多嗰啲 minor 啊 ，diminish 啊，十一啊，十三啊， 係 十五啊，十六啊，十七啊， 買六合彩。 正歌咧都系攞嚟听嘅好，我哋都唔好拆解得咁复杂啦。我哋先将个时间咧就交俾谭嘉怡同埋哥哥 Alan， 由佢哋演绎今日呢个版本吓，即系有种开心之余， 又 有啲愁绪，系啦，即系未饮到醉嗰种嘅状态嘅今宵多珍重啊！ 愁寒长红乱舞，亦花底初到风。谁头泪涌，此际恨月朦胧。愁绪如何自控，悲哀都一样痛。情意如能互通，双分不必相送。放下愁绪，今宵请你多珍重，那日重现，只恐相见亦匆匆。怀里情人在怨，相爱偏不能容。情人无言地哭，伤怎不忍忍痛。请你多珍重，那日重见，只恐相见亦匆匆。放下愁绪，今宵请你多珍重，抱入怀里，深深一吻我匆匆。怀里情人在怨，相爱偏不能容。情人无言地哭，伤心不忍忍痛。 有冇种好矛盾嘅感觉啊？ 有啊，又唔知开心好啊，又唔知喊定好啊。 系啊，但系我真系听到嗰啲一粒一粒嗰啲嘅 雨水， 嗰啲雨水 系 啊， 一粒一粒弹出嚟啊嘛。咁你而家 solo 咧，试下两粒两粒出嚟，同埋三粒三粒出嚟咁样做。 三粒嘅话就变咗 chord 嘅咯，可能。 哦，系啊，好叻啊，佢真系 好认真咁答啊， 就会变一嚿咯，一嚿一楷。 即係大過一粒啊！佢嘅意思。 做主持嘅嘢咧，你開到個頭飾收翻個尾，我覺得收唔到個尾嘅話咧，你就唔好開呢個。 我冇諗住收尾，我想睇哥哥點樣表演。 佢想交俾你收尾。 係啦。喂，但係今日咧，譚君怡揀咗另一首歌，係一首國語嘅作品嚟，張韶涵嘅。 係啊。 親愛的那不是愛情。 係啊，呢首歌咧係我每次唱 K 或者練歌嘅時候咧都會揀嘅。首先我普通話唔係幾好啦，所以咧即係都想唱多啲普通話歌去練習一下。咁而呢一首歌咧，我覺得佢個曲風咧係我好想好想擁有嘅自己一首歌，即係第日咧好想擁有一首類似呢啲嘅歌咯。因為佢係好 sweet， 跟住又輕鬆，跟住又有啲。總之我覺得佢 melody 好好聽，咁所以咧，我成日練歌嘅時候咧，都俾我哥哥偷聽到喎。 係， 咁佢又覺得我唱得好喎，咁所以咧， 咁得戚做咩啫？ 所以佢咧就叫我揀呢一隻啦。 係啦，係啦。平時咧，我咧就喺隔離房咧，就聽佢唱 K 嘅時候咧，咁我一聽嘅時候咧，哇！點解好似我妹帶咗個台灣 friend 嚟啊咁樣嘅？ 我以為有台妹睇啊，過嚟。 係啊，跟住我一打開道門，哎呀，失望咁樣啦。原來都係佢嚟嘅咁樣，係啊。 你兩兄妹可以去一齊做棟篤笑嗰啲。 係 啊， 講埋落 去咯。就再查翻，哇，咁好聽嘅首歌，跟原來係周杰倫作嘅喎。哇，真係啊，跟住就。好正咯，就覺得。 但你覺得你覺得好適合譚嘉怡唱。 係啊係啊。 你覺得中間嗰個 match 嘅地方喺邊度？ 因為咧，譚嘉怡唱出嚟呢首歌嘅時候咧，我就覺得佢咧就有佢自己嗰樣嘢。係啊，因為平時佢唱有時會唱咗人哋嗰啲嘢嘅。 係。 咁但係如果佢唱咗自己啲嘢嘅時候咧，我覺得哇，就有少少騎劫咗或者駕馭到首歌咁樣咯。 OK， 如果有一日我訪問黎明嘅話，帶埋佢嚟。 高告王啊， 系啊！我相信佢哋系吞到。 你明唔明啊？我明啊， 系啊！如果譚嘉怡你有一訪問黎明嘅話，記得帶埋你阿哥去。 我知道，知道，知道。 食早餐嘅， 好誇張。 但呢首歌難度其實都幾高喎，老實地 説。係啊，佢突然間會飄高音嘅有一下。係。但係我都真係好中意阿 J Chou 啦，同埋真係我覺得呢隻歌好 sweet， 有一種初戀嘅感覺咯，即係聽嘅時候。 OK， 所以其實你自己會唔會咧，即係聽好多唔同類型嘅歌咧？因為可能都會 inspire 到你，可能寫歌個思維即係但係尤其是你可能係台灣人寫嘅、香港嘅、內地嘅，或者係東南亞或者外國嘅人寫歌，成個 mentality 好唔同噶嘛。 會啊會啊，試過啊。咁我試過咧，即係參考一啲外國嘅歌，因為我其實都好中意 R&B。B 啊 ，hip hop 啊嗰啲啦，跟住我谂住抄少少自己喺嗰啲电脑程式入边咧，整啲 beat 啊，跟住整翻一首歌出嚟咁样啦。点知整咗出嚟咧，好似一首印度歌咁样咯。 我等紧呢首歌排台啊，我想讲，唔期待， 所以系唔成功。所以咧，之后我要靠哥哥一齐同我去创作一下。 不過其實加埋我咧嘅，加埋我之後咧，最後嗰首歌變咗泰國咯。 因為好啦，咪可以衝出香港咯。 即係如果 TVB 啲劇咧要賣到去東南亞咧，就用呢一首咧做 好好好。 係啊， 用 呢啲方法就可以 sell 到首歌噶啦。 係啊，唔 同啊。係啊，咁但係今日呢一個 feel 咧，即係變翻做係本土啲啦，係嘛？ 係啦，香港嘅。 今日就齋用吉他啦，都係一個。acoustic 版嘅靜啲嘅 version 咯。 OK， 咁啊等佢 feel 下呢一種，頭先我哋好繽紛啊，又國際大都會咁樣啦。咁今日我哋試下落翻區，係啦，聽下佢哋今日呢個版本嘅《親愛的那不是愛情》啊。 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铃，向你告白的声音，动作一直很轻，微笑看你送温馨，转身离开的背影，喜欢你自己亲手的关心，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在的地方，我总感觉很陌生。日子像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你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 继续的流星，再怎么美丽也只能是真心，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就像是精灵做错了神灵，那爱情错得很透明，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就像是精灵做错了神灵，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去到新闻。科技大学朝早举行毕业礼，至到大约中午12:30结束，期间有毕业生戴口罩上台同高举五大诉求嘅手势。有毕业生上台期间向科大校长史维高叫，希望在于人民，改变始于抗争，有台下人士喝彩。亦有畢業生戴口罩上台，經過史維面前刻意抬高頭，未有向史維鞠躬，並高舉五大訴求的手勢。一名戴著標語的畢業生表示，行動是表達要求校方譴責警暴，以及要求關注墮樓受傷同學情況的訴求。他表示，因應家人要求，上台期間沒有戴口罩，但就沒有向史維鞠躬，不過亦有畢業生有向校長鞠躬。中大今朝举行毕业礼前，过百名毕业生在校内游行，声援被捕学生。他们在烽火台高叫口号期间，一名着住红衫、讲普通话的男子一边唱国歌，一边用刀指向学生。学生继续高叫口号，一名持刀男子被保安带走。中大表示，一名手持小刀的男子在毕业礼会场外同人发生口角，大学保安人员接报之后，即时介入分隔双方，并带走该名人士。以及報警處理，事件中沒有人受傷。大學重申，任何人士表達意見時必須在理性、包容和合法的情況下進行。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認為，政府應該劃下死線，決定區議會選舉是否如期進行，視乎依家至到選舉前一星期，即是11月17日的整體社會氣氛之後作決定。對於本身是區議會候選人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昨日在擺街站期間遇襲受傷，葉國謙形容事件等同謀殺，政府要保證有公平選舉環境，面對很大挑戰。何君堯參選區議會屯門樂翠選區，同區參選的有民主黨的盧俊宇，以及沒有報稱政治聯繫的蔣靜文。由浸大同民权观察组成的选举观察计划就区议会选举发表中期观察报告。报告指出，注意到各区选举主任运用酌情权处理参选人的提名准则不一，包括有参选人被选举主任要求解释对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理解，但有些选举主任就没有这样做。报告认为，香港众志黄之锋被取消提名资格是对参选人进行和法律要求不相关的思想审查，而选举主任以政治审查撤销参选人资格，选举管理委员会是责无旁贷。报告建议，当局应该在投票日之前纾解目前政治矛盾，公开承诺尽力使到区议会选举如期举行，而选管会应该交代危机管理委员会就区选投票日的应变方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早晚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89点，升201点，成交金额63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8点，升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17点，升56点。 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2.8跌个二，盈富基金28.05升两毫，美团点评98.25升1.65，建设银行6.54升九仙，中国平安94.65升六毫半，友邦保险83.05升两毫半，长江生物科技102.27升三毫七，世药集团21.55升1.05，中国铁塔1.69跌三仙，汇丰控股60.35冇起跌。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24，日元109.06，瑞士法郎0.993，澳元0.69，加元1.317，新西兰元0.637，人民币6.989，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3,330，升26。港金现价报13,920，升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5.47美元，卖出1,485.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啦，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玉龙山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一带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就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玉龙山嘅慢线有坏车，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公主道过海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爱民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处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而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邻街一段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在创智中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空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龙尾定富街。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歌曲要你投票肯定。 以爱情的罪名，作曲 Andrew Gilbert， 巴斯亚波萨，作词李聪，主唱 Jenny 李幸毅。作曲叶树辉，作词梁柏坚，主唱 BOP 天堂鸟。 人改变心中要入火，如火鸟转身泪结果，由这里冲出去。 Everyday， 作曲 Edgar 江海嘉，作词林若宁，主唱 Edgar 江海嘉。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t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0日，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徒弟仔，整车要专心一致，技术要精益求精。 是罗网师傅， 不过冇技工注册证做专业证明，都未算是师傅哦。 我知道机电工程署的车辆维修技工自愿注册计划，证明注册技工具备资历同专业技能，遵循守则同持续进修。正所谓整车认住注册证，服务质素有保证，顾客梗系识拣啦。 冇错，你师兄师姐都做到啦。 做女人真的好难的，姊妹们有没有同感先？ 天生孤高如龙，孤更都可凄美离过，多想因她神良，都不舍得抑压自我，爱有奈何，青春黑斑哪来狠狠饮光先知障碍。今天起不用道歉，今天起不要不可，甜蜜最好跑低我。 关于现代女性的描写，每日向外闯，应付不同的社交， 想做自己又怕同群众格格不入，唯有回到家静下来的时候才是做紧最真实的自己。人类最好怕低我。作曲徐继中，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谢国维。今个礼拜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邓小巧《香槟女郎》。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二零二五》。 冻柠茶酒甜， 多士少糖， 生菜全酒啊，唔该。 点解个个都酒甜少甜嘅？ 乜你唔知咩？十一月十四号系世界糖尿病日，其实糖尿病患者喺控制血糖、饮食习惯同埋运动上面都需要家人嘅支持。你又或者家人想健康啲，今日开始都留意血糖健康啦！ Just feel the music.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Oh, so dumb. Your mood is headed your way. Da da da da da. Oh, just feel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每日去到三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奄住奄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之后嘅苏俊音乐咧，我哋继续我哋几个疯 狂 嘅兄妹 啊， 系啊，有谭嘉仪 hi， 同埋佢老公 Alan，hello， 喂，跟住咧，佢哋拣咗一首歌咧，我前排见到佢阿谭嘉仪嗰个有拍几个 video， 同阿郑容一齐唱嘅《十三楼的大笨象》， 系 啦，好听喎。 同埋我觉得今年都好多歌手都好中意呢一首作品， 系啊，自己咧即系都好中意呢一首歌啦。Yeah.同埋覺得佢 band sound 好，即係個味道好重啊，因為 DJ 作噶嘛。咁而我同阿 Stephanie 咧又咁啱有機會可以一齊去翻唱呢一首歌。咁所以我覺得啊，都好想再唱下喎，咁所以就揀咗呢一首。 O K， 所以你見到鄭容嘅時候就，我想唱呢首歌啊，我一齊唱啊。 係啊，咁而佢亦都話：哎呀，我都好中意 Can You Hear， 跟住我哋就交換咗咯。即是一起唱了 Can You Hear， 又一起唱了十三楼的大笨象。 OK， 喂，但譬如你自己喜欢都几多不同类型的音乐的。 是啊是啊。 咁你有没有即是想住有没有些单位你很希望嚟緊有机会可以一起合作一下困一下诸如此类。 有啊，希望可以同周柏豪啦。是啊，因为他。 现在同公司应该容易。 唔係呢個男神嚟㗎，所以好難 reach 㗎。 喂，但係佢都多路數㗎嘛，即係周柏豪，即係嗱嗱，佢好得嘅有會有嘅，然之後啲勵志啲嘅又有，情歌嘅又有，狠啲嘅又有。咁你想同佢如果有機會同周柏豪可能合作咗一首歌，你想係邊類型嘅嘢先？ 希望係情歌咯， 情歌 係啊， 係。 因为 甜嘅定系苦恋嗰啲啊？ 希望系甜嘅，因为拍 MV 可以揽下嗰啲噶嘛， 梗唔系啦，或者悲情嗰啲先可以揽得紧啊？ 系咩？ 因为要分开嘛，即系依依不舍先可以系啊， 系咯，即系我谂应该悲情啦咁。 佢主要系为咗揽得紧嗰下。 系咯，咁哥哥咧，头先你一听到话十三岁大咩？我有嘢讲啊， 系 有咩想发表啊？ 其实就有个遗憾， 系点解？ 就系咧。 當時咧，佢同阿鄭咧喺隔離房咧就錄緊嘅時候咧，其實我喺隔離房嘅。咁我喺度等緊佢哋咧。 你喺隔離房聽到佢錄緊呢首歌，你梗喺隔離房啦。 係啊，係啊。個問題咧就係咧，我喺度等緊佢哋咧。啊，幾時錄完咧，我就過去見阿鄭融啊，影下相啊，咁樣攞下簽名啊，因為我好中意佢啲歌啊，都係啊，以前成人堆堆咁嗰啲咧，哇，好好聽真係。咁樣咧，點知咧，我瞓著咗。跟住咧，我一起身嘅时候咧，跟住黑郑融咧走咗咯，咁样吓哦， 系啊，呢个就系佢嘅故事啦。 可以 咁，你下次瞓喺你个妹门口，打横行喺度，点都 瞓喺 间房。 系啊系啊 系啊，唯有等下次机会啦，真系好惨。 你之前有冇听过佢讲呢件事噶？ 有啊。 你做咩头先唔阻止佢要讲呢件事？ 我唔知佢会讲出嚟噶，真系，我都叫佢冇噶啦。 咁我今日先将个时间交俾谭佳同埋 Alan 啊，有佢哋呢个版本嘅《十三楼的大笨象》啊。 原谅最差女主角，能共你合演这套爱的杰作，大厅中这一幕。大声的海音乐，大抵很怕讲，我们没有感觉，情愿各自找个死角，逃避去认清，因你无福快乐，因此分手太刻薄，只好装作不知，也每日同处假天过。何人倾向做什么都要一双，明明难忍到多一刻也不舒畅，现在家中有匹象，大厅的正中央是否都要将那半合上，为何残忍到受尽委屈也一双，无聊人生在心的正中央，是否都要抚养？车厢中赶快地开窗，该死的恋爱成主张，当魔想不爱就不爱，赶快找个后补顶上，当魔想应用受点伤，一不清所有外坏将，因大错事正在酝酿，何人蠢到做什么都要一双，明明离谱到彼此跟对方不上，就是家中有匹象，大家都怕胜仗，硬把安慰奖当成大奖，为何残忍到受尽委屈也一双，在心的正中央，是否都要抚养？你我之间那匹象，若早些说穿它，就早些去休养。 都系揾过你两个唱歌啱啲，倾偈都系癫嘅。 你唔觉得好开心咩？倾得 系啊，你唔好行。 你犹豫咗， 我惊啊！ 你惊你会喐手？ 系啊， 我想你哋平时同 friend 倾偈都系呢种状态。 系啊， 你朋友 你唔系我啲 friend 咩？ 唔系我当我翻工啊，真系我份量爆咗啫。 你应该之后问佢，咁你多唔多朋友？ 系喺晒呢一度啦， 系啊，嗱，头先就唱咗呢个十三楼啲大笨象啦，但系头先阿谭家怡都之前都提过啦，就系、是、郑融。都好中意佢一首歌， 系啊， 呢首歌咧，我想话啦，即系我唔老实地说，我唔系追开剧集嘅人嚟嘅，咁但系我妈有阵时会追噶嘛，咁但系呢首歌都几 入耳嘅， 系 系啊，听两下就已经，咦？嗰阵时我记得我有一次睇到都系嗰啲剧情噶啦， 嗯， 就系唔知边个女主角瞓喺病床，跟住就响起呢一首歌，咁我听，咦，几好听，边个嘅咧？跟住咦，谭嘉仪唱噶喎，几好听 ，Can You Hear 呢首歌？ 系多谢多谢，咁我都好真系多谢套剧啦，因为令到啲人即系更加可能哇，好投入嘅剧情嘅时候，突然间响起呢一只歌，咁而呢一首歌咧，其实就系监制个老婆。去寫的， 即是邝静恩， 是啦，邝静恩小姐。咁好多人咧都会问我，哇，系咪一啲外购嘅歌买翻嚟？系啊，有好多人会同我讲，以为系买翻嚟播啦，可能一啲旧歌啦，都冇谂过话系可能本土制作咯。 系， 咁所以我自己都好开心可以唱到呢一首歌。 系咯，同埋有趣系佢拣咗系用翻英文嘅歌词。 啊，系啊， 系啦，即系填词系一个外国嘅朋友嚟嘅，叫 Wayne James 啦。 系啊，系咯， 因为通常如果你讲系剧集歌， 好易填， 好易都系写系广东歌。 系啊系啊，咁因为咧，呢个监制咧，佢就想可能承接翻之前咧，我有一首歌叫《Can You See》，咁都系有一套剧集里面嘅。咁而今次呢套剧集咧，佢就所以先至叫同一个班底写翻呢个《Can You Hear》。好似有一个连续性喺度咯， 但系咪都易唱过广东话歌？其实你觉得？ 我觉得呢首自己都会特别投入噶，因为咧我系谂住自己嘅一个经历去唱嘅。 开始 咩？开始啊？ 开始讲你嘅经历。 我尽量唔想你嘅歌搭嘴嘅，因为 唉，呢一个经历 系咪后悔头先邀请佢一齐坐低咁？ 呢个经历就要讲系十年前， 系 十年前嘅一段恋情啦，因为太过深刻啦。我好似记得有同你讲过， 你讲多次啦。 德国嗰个啊 ，long 啲嗰个， 系啊， 系我 记 得， 我唔记得啦， 搞错啊， 讲多次啦， 系咪 friend 嚟噶？ 唔系。 咁咧，嗰阵时咧就喺 系咪因为你阿哥喺度，所以你都黐埋 线？平时同佢单挑做嘢冇 冇咁多 年，系啊，我不嬲都系咁。 你讲翻先， 我都识 嘅嗰个德国哥， 佢又要冲出嚟啦。 系啊，德国哥点？ 当时咧就即系太梦幻啦，嗰段爱情。 系 咁，我同佢咧喺香港认识， yeah. 但我当时喺纽西兰读紧书噶嘛，咁所以其实系冇可能。突然間可以香港識到個德國人咁我哋就喺呢個科學館度認識啦，長話短說，跟住之後咧就開始咗一段感情啦，好夢幻嘅，跟住佢又叫我飛去德國，同佢即係 spend some time 咁樣。咁之後咧，我哋就笑咩啊？跟住之後咧，我哋就long 啲咗成一年咁樣，跟住之後又有機會咧可以一齊翻咁嗰啲啦。咁總之咧就係呢一段嘅感情都係好刻骨銘心。咁而佢亦都有嘗試過就係嚟香港，香港呢度發展啊，又揾工啊咁，但係最後揾唔到，所以我哋先被逼分開。所以先有嗰種遺憾嘅感覺。咁而我錄呢個 Can You Hear？之前咧，我咁啱去咗德國玩，我同我家姐去德國玩，但系就唔係去揾佢嘅，因為佢都結咗婚啦嗰啲噶啦。咁但系咧，突然間嗰啲感覺翻曬嚟咯。啱去德國，哇！見到啲嘢全部諗起，哇！以前咧點樣夢幻啊，好似融入咗個德國家庭。 嗰陣時咧， 有咩講？ 我同阿德國仔咧玩過三國殺啦，同埋一齊打過 FIFA 噶。 哦， 佢仲送咗個啤酒酒杯俾我。佢我逐个用英文解讲先俾佢听咯，呢个 tall peach peach 系啊 can 好又系嗰个游戏当中俾生命嘅一个 系啦系啦 make your life more one heart 咁样咯，俾个心啊，算啦算啦，继续啦， 黎明到 lobby 你出嚟啦。佢阿哥真系防不胜防， 系啊，我都招架唔住啊！而家 咁你 系 好多情感吓， 系啦，冇错啦，即系咧去完呢个德国旅行啦，哇，跟住翻到嚟香港即刻要录呢一只歌，咁所以我就谂翻起呢段嘅感情，就即系 Please Don't Go， 其实都系好唔舍得嘅一段感情咯。 哦，科学馆点样可以搭讪识到？ 你纯粹对呢一 part 咁 样 嗱喺科学馆嗰度咧， 我哋首先喺门口相遇，佢哋就两个男仔啦，我就同我 friend 两个女仔啦，四目交头系咪啊？啱唔啱？ 应该系白目系嘛？ 系白目交头 ，OK， 就望到大家，咦？觉得佢哋觉得我哋哇几索，跟住我又觉得都唔错啊，咁样。 你肯定系嗰个系科学馆， 跟住望到大家冇嘢，跟住入咗去科学馆，各自各玩啦，系咪？即系冇理啦。啊！點知又撞到佢喎喺科學館入面，你知道科學館幾大幾難撞到噶啦。跟住之後咧，佢又玩一部機喎，佢又叫我喂，你試下伸隻手落去啊，撳一撳個掣會有啲電出嚟噶。佢咁同我講，跟住我話哦好啊，跟住伸落去電，哎呀就係嗰下我哋通咗電啦。跟住咧。 过咗电啦， 笑位嚟噶，呢个笑位嚟噶， 你笑咗啦自己。 跟住咧，我哋嗰下通咗电，咁我以为啊佢会乘胜追击，同我讲下嘢啊咁啦。点知佢玩呢、這个飘离法，咁咧佢就走咗啦。跟住之后，我咧就同我 friend 啊，点解佢唔继续啊？跟住我哋又继续行开咗。跟住去到后屘，我同我 friend 就好，不如我哋试下上楼上睇下你跟唔跟过嚟先。咁我哋搭咗电梯上去，点知佢哋行到去出口走咗，跟住我同我 friend 即刻嗰头落翻嚟啦，就谂住啊揾翻佢哋啊，会唔会仲喺度咧？点知已经唔见咗佢哋啦。跟住我哋就唉好啦，走啦咁样。点知一走嘅时候，佢哋又喺出口嗰度买紧嘢饮啊。 跟住你就搭散啦。 系啦，跟住我咧就走过去，我 hello， 你哋系边度人啊？咁样咯。 系广西啊。 佢点知佢讲中文？ 我头先听咗个咩故事？ 唔系，因为我好奇呢、這个如果科学馆第时要喺情人节搞啲 event 嘅话，咁揾谭嘉怡去做代言系好 perfect 嘅。 就系嗰个咩？我哋过咗电嘅嗰部机好紧要。 系啊，过电机嘅嗰部。 系啦、啊，咁、哥哥有冇好挂住个德国嘅？ 有啊有啊有啊。如果讲起科学馆，我可以去嘉怡去做代言，我就可以去扮科学怪人咯。 好啦，咁咧。 节目时间差唔多， 系啦系啦，我哋都差唔多啦。 下次 到底边个同 仲有冇时间噶？仲有好多嘢可以讲噶。 冇啦冇啦冇啦， 冇时间啦。 好， 我一次 我 讲晒， 一次 我 反晒面咧就冇冇啦， 系几好。 见到就收啦，大家。 我哋收翻你个 mood， 系啦，因为之后佢就会唱呢首好听嘅。Can you hear？ 系啦。今日咧，我哋好多谢谭嘉怡啦， 多谢你啊， 同埋佢哥哥 Alan 啊 ，Hello， 多谢， 系啊， 唔系 Hello， 系拜拜， 多谢， 系啊， 多谢 ，Hello， 多谢， 再见， 拜拜， 拜拜。 Can you hear me whispering your name？Do you feel me lying beside you? Even though we're apart, can you hear my beating heart? It's sending a message to you. Can you hear me calling out your name in the moment?Hoping we will treasure how she drifts us apart. That space in my heart will always be a heaven for you. Please don't go, please don't go. When we lie together, hearts keep time forever.Whispering your name, do you feel me lying beside you? Even though we're apart, can you hear my beating heart? It's sending a message to you. Can you hear me crying out your name in the morning, reflecting each other, how she drifted us apart, that space in my heart will always be a heaven for you. 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92点，升103点，成交金额72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8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17点，升56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4蚊，冇起跌。盈富基金27.95元，升1毫；美团点评98.7元，升2.1元；建设银行6.5毫，六升1毫；中国平安94.5元，升5毫；友邦保险83.5元，升7毫；长江生命科技1.11毫，升2.1元；石药集团21.4元，升9毫；港交所253蚊，升8元；中国铁塔1.69毫，跌3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24，日元、英镑10.057，瑞士法郎7.881，澳元5.393，加元5.942，新西兰元4.982，欧元8.6652。每百日元对港元7.1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42。日经平均指数报23,330点，升26点。港金现价报13,92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5.87美元，卖出1,486.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一宗交通意外，喺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有交通意外，龙尾咧排到去九龙东军营，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嘅位置啦，发生咗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九龙东军营。至于较早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的坏车就拖走了，慢线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都挺多车的，龙尾排到去接近红磡警署。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是车多挤塞，龙尾去到接近港安医院。大坑道上去司徒拔道回旋处都是车多的，龙尾在北拉山道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龙尾一路塞到去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那段咧，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创知中学。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应该是加士居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芜湖街。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那段咧，都是车多噶，龙尾去到星河名居。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洗车都是体能活动，不单止可以令架车闪亮亮，对于各位司机的健康都有好大益处的，喐一喐健康啲。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系趁翻你好心急想放工嘅心情咧，系啦，希望咧今日可以听少啲废话吓。拣你有 Blasa 嘅最新排台作品，嗰个明星叫做夏希何希，即系我哋平时会讲嘅希何夏希。 星学企划，好啦，今个礼拜咧，同我哋又继续系 recap 下呢个系星学企划嘅咧，就系、是、有同珠海嘅同学合作嘅，有 Ega，hello，hello， 今次做演员你去咗拍咗个微电影，系。 其实我初初同珠海学院嘅同学咧， 系 就一齐坐低嘅时候咧，我记得第一日见佢哋啊，第一日见佢哋嘅时候，佢哋就。不是好敢出声。 是不是抽签嗰日啊？即是配对嗰日定 唔系？唔系唔系，第一日同佢哋开会。 哦，系啊， 系啦，唔系第一日见，第一日同佢哋开会嘅时候，咁就喺佢哋嘅学院里边咁样开会啦。咁、我其实咧好想去，即系发掘佢哋究竟个 creation 啊。 系 啊。我想知佢哋啊个脑袋里边谂啲乜嘢。咁我就所以其实我觉得尽量唔会去。將自己嗰啲諗法擺喺佢哋度，因為我覺得成個 project 嗰個嘅意義就係在於佢哋由佢哋去做 主導又 主導啦， 係。 咁所以第一次見佢哋嘅時候咧，記得佢哋全部人咧都唔敢講嘢嘅。第二次見佢哋咧係嘈到咧，係好 creative， 因為我發覺佢哋係個個都係好有點子，一啲好unique 嘅諗法啦。咁我就佢哋初初就 propose 一個嘅 idea， 話想拍微電影跟住我就谂紧，哦 ，OK 啊 ，Go for it。咁我又好少会去演噶嘛，我觉得喺我自己嘅身上。 诶，咁样天时地利人和，因为佢啱啱自己 every day 嘅时候又有啲演戏嘢喺入边。 鬼片啊！ 鬼片， 鬼片女主角。 咁佢哋系真系啱啱 every day 呢个 MV launch 嘅时候，跟住就同佢哋开第二个会啦。咁第二个会嘅时候咧，咁佢哋就将佢哋所有嘅 ideas 咧就变咗做一个。其实有少少鬼片形式噶， 灵异女歌手佢新嘅定位系唱作人家嘅罗兰就系你啦。 咁我要清晰出嚟。 某一年啲公园为你拍广告， 系啦，我觉得应该变晒。其实佢哋见完我浮起嗰个动作之后，就帮我谂咗呢个 idea， 就系四个都系一个鬼片咁样嘅形式。咁我就係、是、其中一集呢就係、是、做呢个当铺嘅 老板 职员啦，其实係职员。因为其实李一凡佢哋嗰个故事嘅朗呢就係话喺香港嘅一间当铺里面。 係要特登配呢个语气 讲鬼 呢啲故事。 係啦，咁就係有一架 lift 呢，你就係、是打某一個號數咧，即係你撳個流程咧，就好似撳一個電話 number 咁。你撳到嗰個電話 number 咧，就可以去到嗰間當鋪噶啦。咁嗰個當鋪咧，就係你換乜嘢都得嘅。但係你想換嗰一樣嘢咧，你自己亦都會係要俾翻一啲嘢呢間當鋪嘅。但 係 你唔知係乜嘢嚟嘅，係啦。咁你就會講話，譬如我想我好中意呢個男仔嘅，佢有一個故事係我好中意呢個男仔嘅，但係我個 best friend 又係中意呢個男仔嘅，咁所以我想換咗個時間，等佢哋冇相遇過同埋冇認識過，咁我就可以同呢個男仔一齊啦。咁但係佢去換呢樣嘢嘅時候，即係個 timeline 唔同咗啦。咁佢就suffer 嘅就係、是、原來佢要做下一任呢個當鋪嘅職員啦。咁佢就好似 trap 咗喺呢個當鋪裏面，即係佢哋有一個咁樣嘅 idea 嘅。咁就其實嗰日 presentation 我都有啲我等佢哋有少少。又唔可以話唔抵嘅，但係係有少少覺得可惜咯，因為佢其實個 budget 其實係分咗四個 story 拍嘅，咁亦都係佢哋第一次。但係我覺得我自己一睇嗰個劇本嘅時候，我覺得 好 creative， 系、yeah. 啊，同埋好得意咯。 系、 嗯 啊、因为先前咧有个presentation 咧，咁就系每一间学校啦，咁佢哋都系自己拍咗一个嘅短片，就讲翻啊，我哋呢个 summer 就做咗啲乜嘢啦。咁我哋就有阿国峰啊，有阿徐源啊，同埋阿陈永新三位嘅评审啦，唔系一个评审嘅专才啦吓， 啊、就俾啲意见 系啦。咁但系嗰日佢就唔系将四个嘅微电影都摆晒出嚟， 佢就摆咗 Edgar 嗰集。 系啦，咁样样，咁、所以 Edgar 嗰阵就系觉得啊，系咯，有啲可惜睇唔晒成个嘅 product。 睇晒四集，可能对佢哋珠海嘅印象又会唔同啲啊。 系啊， 咁想睇，大家可以12月1号之后咧，我哋星河企划个片开始喺港视31播出咧，应该就有得睇噶啦。 系啦、嗯，但你同佢哋相处合作，咁譬如嗱，佢话咁，因为你系做其中一个嘅 chapter 嘅女主角啊嘛。 系。 咁对于你嚟讲咧，你要同一个学生嘅导演同佢哋成条 team 去合作，对于你嚟讲有咩好玩嘅地方啊？ 好玩嘅地方就系第一日佢哋唔出声啦，之后其实我要控制。翻佢哋翻嚟咯， 冇錯啫。喂，點解咁快可以撈得熟咧？我好好奇。你做咗啲咩事有冇啊？ 我都唔知嘅。我諗我係咁講我自己嘅啲嘢，咁佢哋又會哦，原來你係咁樣嘅，咁佢哋又會分享自己嘅 story， 咁自就太多 story 啦。開始，咁個導演咧就話：，哎，你係咁要 stop 我哋，OK， 我哋係咁喺度圈我哋啦。跟住之後就話 ：，OK， 我哋要翻翻嚟先。咁係咪拍微電影啊？咁其實佢哋。亦都系，因为佢哋原来都系之前唔相识嘅呢一 team 人里边，咁同埋佢哋都几多人做过 intern 嘅，而系唔系喺香港嘅，有啲喺台湾、哦，又有啲喺第二啲地方度做嘅，咁佢哋就变咗佢哋去分享自己嘅人生经历嘅 story 嘅时候咧，又好想摆喺呢啲嘅 story 里边，咁但系佢哋其实系。又有啲朋友係做過 drama， 咁所以同佢哋合作嘅時候，發覺呢一 team 人咧，其實係可以去做一個微電影嘅、嗯，因為佢哋認識嘅 個唔同範疇啦， 唔同嘅範疇啦， 有啲係演，有啲係導，有啲係創作，諸如此類， 就可以夾一個劇組出嚟。 係啊，咁佢哋一話拍四個嘅時候咧，我其實有啲 hesitate 嘅，因為唔係我自己 hesitate， 我有啲替佢哋擔心，因為係你知道其實我哋拍 MV 都可能分兩日咁樣拍一個 story， 但係如果佢哋要拍四個微電影，其實你要揾 crew 啦，要揾演员啦，仲有力时间啦 ，JD light 啦，好多嘅问题会出现。但系我觉得我嗰一刻好想同佢哋去做呢件事咯、因为我觉得即系个 whole point of the project 系要去试，要去行出第一步，同埋要去撞板咯、啊。其实，因为你撞板，你先至喺个 experience 里边，你 有收获 得越多，咁。其實我都幾開心可以即係同佢哋一齊去做到呢個 project， 即係我都可能我哋最後出嚟嗰個 product 係唔 ideal， 因為淨係播得一個故仔、或者係好多嘢唔夠 budget， 做可能我哋請咗一個演員要扮老人家嘅 even， 但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 experience for 佢哋去真係去面對一啲好現實嘅問題、當你係腦海裏面就算係好 creative， 你係好好啦、個 story， 但系一 execute 出嚟，原來係好多好多嘅問題，例如剪接啦、例如 budget 啦、time 啦，原來 presentation 嘅時間啦，即係可能好多電影其實都係拍到好長，但系 end up 都要 cut 短到90分鐘上畫嘅，其實真係會有呢啲嘅問題出現， 同埋現實世界永遠拍 MV 都係唔夠錢嘅。系啊， 好多嘢都系咁噶， 系其实呢个就系现实生活嘅无奈啦。 喂，但系同佢哋合作嘅时候，有冇 bring back 翻一啲就系你可能以前读书嘅时候、一啲 memory 啊等等咁样咧？因为都离开咗校园一段好长嘅时间噶啦嘛。 做咩就系唔系好耐？ 女仔都系咁讲。 咁你后生，同埋学历又高，你都系不止半年啫。 进修，进修， 喺书文音乐学院。 其实我以前都是有拍过嘢嘅，我以前都是有一个是摄影 team 嘅， 哦，但唔系 video 会啊， 系啊，可以咁，系摄影学会， 系即系影相为主。 拍過 video 嘅、拍過 video 嘅、但係用即係相機拍冇佢哋咁 pro 咁樣啦，太燈咯，咁就要自己去拍一個對香港嘅感覺咁樣出嚟咯、你唔好問我攞翻嗰條片， 放心我唔會，電台節目啫， 但我唔知道電視佢哋會唔會。喂，但 但我好記得嗰陣時咧，同學嚟上嚟做訪問嘅時候咧，佢就講個 idea， 嗰個 idea 對我嚟講好震撼啦。我唔知道你仲記唔記得？佢哋話曾經諗過要同你做呢個雞煲 speed dating， 你記唔記得 啊？哦，耶！ 我唔記得你。 我梗係記得啦，因為我覺得呢件事太值得做了。 你見唔到 Edgar 個樣，佢真係哦耶，係哦。 唔係佢，點解你會知嘅？我唔想人知呢件事嘅小情。 你對呢件事有咩回應咧？ 唔係我，首先我係唔介意喺個街鋪度 speed dating 嘅，但係有一啲有一啲嘅好現實嘅問題又出現啦，即係如果 你掛住食係嘛？ 究竟你街煲你 speed dating 嘅時候係要換台噶嘛？即係你個人要走噶嘛？咁你嗰兜嘢係好唔衞生啦，首先 仲包執煲。 咁你嘅 whole point 系 个whole point 系 speed dating， 作为一个好中意食鸡煲嘅人嚟计，佢将个重点放到喺鸡煲嗰度。吓，你仲谂到啲咩难题咧？ 唔系，同埋你如果喺鸡煲度 speed dating 系好，即系好 smelly。 香料味又重啦， 咁你唔系一个可以，即系你唔会觉得对方好 attractive 咯，即系你好难做到佢 attractive， 除非你系好作状嘅啫。即系你 speed dating， 你whole point is to 识一个新嘅人系咪先？ 新一个新嘅朋友， 即系好难有人好诱惑地食鸡。 系同埋因为食鸡件啊嘛，通常都系，即 系 鸡件同鸡扒又唔同啊嘛，系咪先？你又掠骨又抡骨啊，即系嗰啲样系癫噶嘛，太辣嘅话又大汗。所以他是真的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真的决定，就是都是拍微电影。 是啊，同埋我觉得如果因为除非你的 speed dating 是真的，即如果你不是你很难去即为我去度身做一个 speed dating。 哦，他是想找你去识人吗？他不是找你做 host 吗？ 他想找我去，不是啊，头头的时候他想着我是 speed date 的。 啊，即是你去他介绍个男仔给你啊？ I guess 我以為你叫 host， 然之後有一班男一班女，然之後嗱好啦，咁啊歡迎嚟到 Edgar 嘅雞煲 speed dating， 跟住就演變到我係嗰個 host，但係再諗一諗，咦？但係其實我做個 host 嘅話仲唔怪啦，因為如果我係個 host 嘅話，我冇理由係咁穿插喺人哋啲 speed dating 中間。喂，你覺得係點啊？好唔好食啊？食雞咁樣，即係 好食啊？ 唔係好 make sense 啊？呢個唔係好 practical。 嗱，頭先你就miss 咗 Edgar 嗰個，點解你會知嘅嗰個樣？我唔知當時佢哋 propose 嘅時候咧，佢哋有冇捕捉到 Edgar 呢一個 surprise 嘅樣啦，係啦。咁所以到時咧喺十二月一號開始咧，就有六集嘅星河企劃，你就捕住嗰個畫面，希望佢哋冇剪走 speed dating 呢一 part。 冇啊，而家係冇嘅。 但我覺得呢個真係一個好橋嚟，你信我啦。 就話説，我有一間雞，即係開雞煲店嘅朋友，佢已經將我啲歌嘅歌詞改曬做佢哋雞煲嘅店首。 真的 是的，我有 poster 在那裡。所以其實這班學生都有 hard 的，他們 find out 到我在那個地方。 不是歌名，是歌詞啊。 是啊是啊， 即是什麼炸豬粥啊、牛肉啊那些湯底全部入了歌詞。 下次我帶這個朋友上來唱給你們聽。 真的要，真的要 拍一個 MV 給你 們。我們先 cut 了麥克，我很想知道那個人是哪裡。今日多谢 Edgar，thank you。 两个也太易被骗，你算两个都充满优点，捆绑式三角，每天都给一些假希望霸占。 You always fall in love with two 最新的派台作品，那个名称就叫做 Two at a Time。10月1号开始就会有六集的节目是港视31，咁苏动音乐咧都会继续同大家跟进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食环署公布，出年农历年宵市场不设干货摊位。署方表示，考虑到目前社会情况，有责任保障档主同到场市民的安全。当局不排除在竞投成交之后，基于公共安全或其他理由暂停或取消年宵市场。署方话，为保障公众安全同公共秩序，以及更有效实施人群管理措施，食环署决定扩大年宵市场摊位摊档的面积，配合销售年花的运作需要，同时亦会扩阔公共通道，舒缓挤迫的情况。在整体摊档数目减少的情况之下，只能提供湿货摊位集中销售年花。若果场地情况许可，亦会提供快餐摊位。食环署表示，年宵市场出年1月19日至1月25日，一年7日在15个地点举行，一共设有近1300个湿货摊位和18个快餐摊位给市民竞投，将会在下星期二开始公开竞投。科技大学上周的毕业礼结束之后，一批黑衣人在典礼场地赛马会大堂外的墙壁喷上还我真相、谴责警报、周同学加油等字眼，又在楼梯张贴文宣。科大下午继续举行毕业礼颁授工程学院学位。下午大约两点，校方保安再次搬出铁马，封锁往赛马会大堂的通道，在场同学鼓噪。有学生评议会代表和保安交涉，双方协调之后，示威者在场地外站立，高举文宣，承诺不会同立。在9月21日光复屯门公园游行，一名16岁少年被搜出一柄经改装的雨伞和55厘米长的行山拐杖等等。他早前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庭否认一项有意图管有攻击性武器罪和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罪。裁判官今日裁定被告两项罪名成立，案件押后至到今个月25号判刑，会索取青少年罪犯评估委员会、劳教所、更新中心、教导所的报告。裁判官接纳两名警员的证供，认为被告如果只是身处和平示威，无需带备镭射笔或其他涉案装备，而雨伞损毁，为什么不立即抛弃，反而是将行山杖收在雨伞内，所以认为被告的辩解属借口。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例行记者会表示，如果中美双方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应该根据协定内容同步同等比率取消加征关税，这个是达成协议的重要条件。较早前外电报道，中美领袖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同埋举行相关会议的日期可能推迟至下个月，因为双方仍然是讨论协议中的相关条款以及举行会议的地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早晚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847点，升158点，成交金额77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8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17点，升56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3.6跌4毫，盈富基金28蚊升0.5毫，美团点评98.5升0.9，建设银行6.56升0.1。中国平安94.45升4.5，友邦保险83.35升5.5，长江生命科技1.11升2.1，石药集团21.4升9毫， 港交所253蚊升个八，每方控股60.2跌毫半。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25，日元109.02，瑞士法郎0.993，澳元0.69，加元1.317，新西兰元0.637，人民币6.986，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330点，升26点。港金现价报13,88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6.5美元，卖出1,48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界限街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后少少近住对行道一段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狮隧出口。咁就喺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较早前近住界限街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窝打路道去尖沙咀咧近住对行道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狮隧出口。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管道入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近纪元。咁另外后少少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方向咧，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近香港木球会。咁而喺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嘅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长沙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空中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歌曲，要你投票肯定。 过路人作曲徐浩，作词冯希如，主唱连思雅。 想把鼻血气 我们与爱的距离，作曲吉申峰、黄兆铭，作词林夕，主唱许廷铿。 你所给我，其实你吻过我，不清不楚，想显得伟大。 Full Moon Party， 作曲冯允谦、T 妈马敬恒、G J 蒋卓嘉、Adrian 夫妇之日，作词陈永谦。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0号。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自如常在大 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时间下午4:39。苏动音乐继续听歌。其实我成日觉得咧，我哋每日都面对大大小小唔同嘅恐惧嘅。好似我呢啲冇出息嘅人咧，就好多嘢惊嘅。 他挤在人潮之间孤单，地铁外买了两个饭团，到了月底，奢侈连茶叶蛋也算。是毫无打算，但投资总是大赔小赚。想起女友，快分手一年半。曾经两个人一盒饭也浪漫，记者紧紧搂着。接受打拼从无到有多温暖，但疼女儿的人才不怎么看。他走过三十，越来越恐慌，怕姐姐败退，征讨变流亡，怕凡事妥协，眼神没火光，跟一切不屑的人那么像。说自己想飞，马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近年内地歌手郁可唯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三十而立》啊。讲的就是三十岁时候的一些恐惧。 他微信打了电话问安，他有些感动有些慌乱，他原谅了他心情复杂的背叛。释怀让贪心没了，说自己像林峰飞马，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彼此将就的人背靠着背，无话可讲。 到底恐惧的是不是真的三十岁呢？我觉得可能不关三十岁事的，而是对于自己的那种失望。我们最终成为不到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最后呢甚至变成了自己最不想成为的那种人，是一种对自己的失望。

爱兜风六口，炫耀他的行头。 Two， 拎的是他小罗罗，羡慕嫉妒都藏着不说。 Three，Catherine 神经兮兮，怕世界末日会来临。 Four，B and J 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Victoria 的秘密没人知道，廉价香水散发爱的讯号。 Seven，Joanne 踏上爵士乐却没有红。好去卖大脚桶啊啊！ 你 下有一点拉撒，卫生棉乱丢都无关痛痒。 Nine， 家里只想要一点爱，上 Tinder 却没人来。 街头是日奈，知道生活很无奈，人生不吃喝喝饮料就能爽快。街头是日奈，胶原蛋白一步。 5, 6, 7, 8, 9，一点都不奇怪。 Why？ 他们是九头生日奶。1, 2, 3, 4, 5, 6, 7, 8, 9，一点都不奇怪。 Why？ 他们是九头生日奶。 拣嚟九 M 白白作品。嗰个名称叫做九头生日奶。来自九个芭比公仔的灵感。九英伯伯咧见到朋友有九个芭比公仔，就喺度谂紧，唔知呢九个公仔有啲咩烦恼呢？就好似头先歌词当中讲到，有啲惊自己胶原蛋白会流失啦，有啲担心自己男朋友会中意第二个，系好女仔一啲担心嚟。但其实除了这些外在的一些担忧之外呢，我知道有些女仔对于身份上的转变都会有些担心，例如困 在重复梦境，一脸白脸孤寂， 做了妈妈 好久不见的你，街上的玫瑰花怀念我们叹气，想想吧 至于发着无寻常的濒临崩溃，掉落的是口水还是眼泪，倾倒在你的脸庞前都结尾，还是气味只剩下碎片天空崩塌枕头，怪些我并不爱你，我的晚间 唱什么情 做咗妈妈之后，我以为第一首歌应该写啲充满爱同埋希望嘅作品啦，但系佢冇，佢写咗一首好暗黑嘅歌，佢系娃娃魏如萱，用呢一首歌话俾你听，做咗妈妈之后，其实可能面对更加多嘅恐慌。虽然成日都话妈妈要好坚强，但系当你面对咁幼小嘅生命喺你手中嘅时候咧，爱人。是一定有做妈妈的恐惧。刚才讲了很多不同人的恐惧，跟着跟你讲的是整整一代人甚至是几百代人的恐惧。DJ 最新派台作品，那个名称叫做富上代。冇讲中你呢一代嘅恐惧咧，见到上一代好似每一代都过得好好咁，又会担心自己同埋下一代点算咧？